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计算虚拟化值 CPU 上如何复用集团的人力资源。上一节啊，我们讲了虚拟化的基本原理以及 QMU 和 KVM 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节呢，我们就来看用户态的 QMU 和内核态的 KVM 之间如何一起协作来创建虚拟机，实现 CPU 和内存的虚拟化。下面这个文稿里面是上一节我们讲的 QMU 启动时候那个命令啊，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接下来呢，我们从这里呢就可以下载 QMU 的代码。那 QMU 呢，它的嫩函数呢是在 vl.c 这个文件下面的。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函数，我们呢需要慢慢来解析它。这个函数啊做的第一步呢就是初始化所有的 module， 它会调用下面的这个函数叫 module call init。 上一节我们讲过 QMU 啊，它作为中间人其实还是挺累的，它对上面的虚拟机呢需要模拟各种各样的外部设备。当虚拟机真的要使用物理资源的时候呢，它又到下面的物理机上那去进行资源的请求。所以说呢，它的工作的模拟方式呢有点像操作系统对接驱动，驱动呢就要符合一定的格式才能算作操作系统的一个模块。同理 QMU 啊，它为了模拟各种各样的设备也需要管理各种各样的模块，那这些模块呢也需要符合一定的格式。那定义一个 QMU 的模块呢会调用 type init 啊这么一个函数。例如 KVM 它这个模块啊就要在这个 accelerator KVM KMO.c 这个文件里面它实现的。在这个文件里面呢有一行下面这个代码叫 type init KVM type init。 从代码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这个 type init 后面的参数它是一个函数，那么调用 type init 呢就相当于调用 module init。 在这里啊调用的函数就是 KVM type init， 类型呢就是 module init QLM。是不是感觉和我们的驱动有点像？ module init 最终啊它会调用 register module init， 它呢如果说属于 module init QOM 这种类型的，那么都有一个 module 列表叫 module type list。 这个列表里面它是一项一项的 module entry， QVM 呢就是其中的一项，并且呢会初始化每一项的 init 函数为参数表示那个函数 fn。也就是说 KVM 这个 module init 函数就是上回啊我们指定的这个 KVM type init。 当然这个 module init QOM 这种类型啊会有很多很多的 module， 从后面的代码里面我们可以看出，那么所有调用 type init 的地方都会注册一个叫做 module init QOM 类型的 module。 了解了 module 的注册机制，我们就回到 main 函数里面的 module call init， 看这个调用它做了哪些事情。在 module call init 中啊，它会找掉 module init QOM 这种类型对应的那个 module type list。 那找出这个列表以后呢，就在那列表里面找出所有的 module entry， 然后呢调用每一个 module entry 的 init 函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 module call init 调用的这一步，所有的 module init 函数都其实已经被调用过了。在后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 module， 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需要意识到它的一道函数在这里啊已经被调用过了。这里啊我们还是对于 KVM 这个 module 的例子来看，看看它的 init 函数呢都做了哪些事情。它其实啊就是调用的 KVM type init。 在这个函数里面啊，这个每一个 module 啊它既然要模拟某种设备，那就应该定一种类型叫 type implement 来表示这种设备。这啊其实一种面向对象的思路，只不过啊这里啊我们用的是纯 C 实现的，所以说呢需要变相的来实现一下类和对象。那么 KVM type init 它会注册一个叫 KVM accelerator type， 定义呢上面那个代码，我们呢可以认为这样动态定义的一个类，这个类的名字啊就是 type KVM accelerator。 这个类啊它有个父类，这个父类呢叫做 type accelerator。 这个类的初始化呢应该调用函数 KVM accelerator class init。 看这里啊已经直接叫类 class 了，那有点面向对象的意思了吧，对吧？如果说用这个类声明一个对象，那么对象的大小应该是多大呢？应该是那个 instance size。 哎，是不是有点像 Java 语言这个反射这个意思？根据一些名称的一个定义啊，一个类就这样定义好了。接下来啊，这里边调用链为 KVM type init， 然后调用 type register static， 然后调用 type register， 然后呢调用 type register internal， 然后呢在 type register internal 里面呢，我们会根据KVM accelerator type 这个 type info 会创建一个 type implement 来表示这个新注册的类。也就是说 type implement 才是我们想要声明的那个 class。 在 QMU 里面有一个全局的哈希表叫 type table， 用来存放所有定义的类。在 type new 里面呢 就先从全局表里面根据名称来找这个类，如果找到呢，就说明哎，这个类啊曾经被注册过，那么就会报错；如果没有找到呢，就说明这是一个新的类，那么于是呢就会将 type info 里面的那些信息注册到 type implement 里面去，然后呢就会调用 type table add 将这个类呢注册到那个全局的表里面去。到这里啊，我们注意 class init 到现在还没有调用呢，也就是说这个类啊现在还处在一个纸面的一个状态，这啊更像 Java 的反射机制了。我们还记得吗？在 Java 里面，对于一个类，首先呢我们写代码的时候需要写一个什么叫 class 叉叉叉这么一个定义，编译好呢就放在点 class 文件里面，那这也就是说它处于纸面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 Java 呢会有一个 class 对象，用于读取和表示这个纸面上的这个 class 叉叉叉，用于可以生成真正的对象。那相同的过程呢在后面的代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lass init 啊会生成叉叉叉 class， 这个呀就相当于 Java 里面的那个 class 对象。那 type implement 呢里边呢还有一个叫做 instance init 函数，这个呀就相当于构造函数，那么用于根据叉叉叉 class 生成 object， 这个呢就相当于 Java 反射里面最终创建那个对象。那和构造函数对应的呢还有个 instance finalize， 这就相当于吸构函数了啊，是不是和 Java 反射机制简直一模一样。那这一套反射机制呢是放在 QOM 这个文件夹下面的，全称叫 QEMU Object Model， 也就是说它用 C 实现了一套面向对象的反射机制。我们还是回到 main 函数里面接着进行分析， main 函数里面的第二步就要开始解析 QEMU 的命令行了。 QEMU 的命令行的解析可以看到下面这么一长串的这个 options，还记得咱们自己写那个解析命令行函数的时候，那么当时也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解析 options 的啊这么一个函数啊，这里的 options 那是差不多的那个意思。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options 呢？这是因为啊我们上一节给的参数啊虽然大家已经看起来很复杂了，但是其实还是属于简单的参数，实际运行中创建的 KVM 的参数啊会复杂 N 倍。我们这里啊贴一个开源云平台 OpenStack 创建出来的 KVM 的参数，那不要被它吓坏，我们也不需要全部看懂，只需要看懂其中的一部分。在这里面会先有一个 enable KVM， 说明我要启用硬件辅助虚拟化。接下来呢 杠 name 啊就要起一个名字，就虚拟机是这个名字。杠 machine 啊 PCI440FX 啊 accelerator 等于 KVM。machine 是什么呢？它其实是计算机体系结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计算体系结构的话呢，请你订阅那个深入浅出计算机组成原理啊，你就能够理解了。那 QEMU 呢会模拟多种体系结构，比如说常用的有普通的 PC 机，也就是说 X86 的32位或者64位这么一个体系结构。Mac 电脑呢比如说它有 PowerPC 的体系结构。Sun 呢也有自己的体系结构， MIPS 体系结构啊，比如说经典指令集的等等。如果呢使用 KVM 的 Hardware Assistant Virtualization， 也就是说BIOS 里面这个 VD-T 是打开的，那么参数里面呢就会有 accelerator 等于 KVM。 如果不使用硬件辅助虚拟化，也就是说纯模拟的话，那这时候呢参数就会 accelerator 等于 TCG 或者是等于 no KVM。 接下来呢就是杠 CPU 啊 Sandy Bridge， 然后后面一大长串，这里呢是设置 CPU。 Sandy Bridge 啊它是 Intel 处理器的一种型号，后面加的所有的参数呢都是 CPU 的参数，这些参数呢会显示在斜线 proc 斜线 CPU info 里面。如果你现在随便打开一台 Linux， 你看这个文件里面是不是也是会有这么一长溜的这个参数。接下来是杠 M 啊就是内存了。接下来呢是 SMP1 sockets 等于1 cores 等于1 threads 等于1。 SMP 啊我们原来解析过，这叫对称多处理器，它和 NUMA 是对应的。这里呢 QEMU 它仿真了一个又一个 VCPU 一个 socket 一个 core 和一个 threads 的处理器。那 socket, core, threads 它什么概念呢？ socket 就是主板上 CPU 的那个插槽的那个数目，我们称为路。core 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核，比如双核四核等等。thread 呢就是每个 core 的硬件线程数，比如说叫超线程。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某个服务器我们是两路四核超线程，那一般超线程呢默认是两个线程，那么我们如果通过 cat proc CPU info 就可以看到2乘以4乘以2是16个 processor， 那么就被人很习惯的称为16核了。那接下来是 RTC， 那么这里面是指定系统时间是由 RTC 啊确定的。接下来呢是杠 device CIRRUS 杠 VGA， 那 VGA 顾名思义它是个显示器啊，默认的是这种显示器。 有关的网卡呢会使用 GANET 参数和 GANDevice 参数。那为什么要有两个参数呢？它要分别从 host 的角度，也是从宿主机的角度，和从 guest 的角度，也是和从那个客户机的那个角度，这两个角度去描述这个网卡的一个对应关系。那么首先呢，从 host 的角度，我们说在 host 上啊应该有一个 GANET device，它应该是一个 type device。 什么叫 type device 呢？我们后面会仔细解析。那么从 guest 的角度呢，那么它会有 gang device， 也就是说呢，我这个 guest 操作系统啊会有一个新的这个设备，那这个设备的 MAC 地址呢我在这里都指定了。有关硬盘呢，那它会使用 gang HDA 啊，或者使用 gang drive 和 gang device， 也是两个参数配合起来的。那这两个参数呢也是分别从 host 的角度和 guest 的角度。那比如说它从 host 角度，从宿主机的角度，说 gang drive file 啊等于一个文件，也就是说我从宿主机的角度，我这个文件对于客户机来讲就是一块盘。另外呢，我们从 guest 的角度啊，那么就可以看到啊 guest 的角度它得到的这个 device 就是 virtual block PCI 这么一个 device， 那么多了一个设备。那接下来是 VNC， 就是设置 VNC。 在 main 函数里面，接下来的 for 循环以及大量的 switch 语句都是对于这个参数的解析，这里面我们就不一一解析了，后面真正用下这些参数的时候呢，用一个我们仔细看一个。那第三步，那么我们回到 main 函数，那接下来呢就是初始化 machine 啊，就是初始化我们的这个体系结构。 machine 啊里面会有一个这个 select machine， 会得到一个 machine class。这里的 machine class 是什么呢？我们还得从 machine 这个参数说起，我们把里边的 machine 参数摘出来，叫 gang machine pc gang i400fx， 那 accelerator 等于 kvm。 这里的 pc i400fx 啊，它是 x86 机器啊默认的那个体系结构。那么我们在代码里面能找到啊，叫 hardware i386 pc prrx.c， 这里面定义了对应的 machine class。 为了定义 machine class 啊，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宏定义，入口呢就是 define i440fx machine， 这个宏啊有几个参数，其中 v4.0 是后缀，那 pc i44fx-4.0 呢它是一个名字，然后接下来呢 pc i440fx 4.0 machine option 呢是一个函数，那用于定义 machine class 相关的选项。这个函数的定义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我们先不来看这个 pc这个 machine options， 这个我们先来看那个 define i440fx machine。 这里边首先它定义了一个叫 pc init suffix， 那也就是说它其实定义的是 pc init v4 下划线0，那这里呢会转而调用 pc init 1。 注意啊，这里这个函数啊我们只是定义了一下，这里还没有调用，但是这个函数非常非常重要，后面会用到它。接下来呢 define i440fx machine 里面又定义了 define pc machine， 它有四个函数，那它除了上面这个传进来的那个三个参数以外，又多了一个 init function，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初始化函数，会指向刚才定义的那个 pc init suffix。 那么在 define pc machine 中呢，定义了一个函数 pc machine suffix class init， 从函数这个名称这个 class init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哦，这个它是 machine class 从纸面上的那个 class 初始化为 class 对象的一个方法。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创建了一个 machine class 对象，那这个呢就是 class 对象。 machine class 呢对应的 init 呢会指向上面那个 pc init suffix， 说明啊这个函数这个是 machine 这种类型初始化的一个函数，后面会被调用。接着呢我们再来看 define pc machine， 它定义了一个 pc machine type suffix 的 type info啊，这是用于生成纸面上的 class 那个原材料。那么果真它后面又定义了 type init， 看到 type init 我们就能够想到，那么它既然定义了一个纸面上的 class， 那对应到上面那个 module call init， 它就会根据我们解析的这个 type init 一样，在全局表里面会注册一个全局的名称，名字就叫 pci440fx-4.0 这个纸面上的 class， 也就是 type implement。那么现在呢全局表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纸面上的 class type implement 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这个 select machine。 在 select machine 中啊有两种方式呢可以生成 machine class， 一种方式就是 find default machine， 找一个默认的，另外一个方式呢叫做 machine parse， 是通过参数来解析来生成 machine class。 无论哪种方式呢，它都会调用 object class getList 获得一个 machine class 列表，然后呢在里面去找这 object class getList 呢，它的定义呢就像下面一样子的， 它果真我们在这里啊会用到上面那个全局表 Timetable Get， 然后在这里面呢对于每一项的 Type Implement 都会执行 Object Class For Each TRAMP。 在这个函数里面啊它会调用 Type Initialize， 在这里面会调用 Class Init， 也就是说呢它会将纸面上的那个 Class 也就是 Type Implement 变成 Object ClassObject class 的是所有 class 类的祖先，那么 machine class 是它的一个子类。因为在 machine 的命令行里面我们指定了名称就是 PCI40FX-4.0， 那么我们肯定就能找到我们原来注册过的那个 type implement， 然后并且调用它的 class init 函数。那 class init 函数是什么呢？是我们刚才已经定义过了啊，那个 PC machine surface class init 这个函数啊就会被调用在这里面啊。PCI40FX Machine Options 才真的被调用来初始化这个 Machine Class， 并且将 Machine Class 的 Init 函数设置为 PC Init Suffix。 那也即当 Slack Machine 执行完了以后，这时候啊我们就从一个纸面上的 Class 变到了一个 Machine Class 这么一个 Object Class 了。接着啊我们就回到 Object New 了，这个呢我们就很好理解了，既然 machine class 它是一个 class 类，那接下来呢就应该通过它生成一个 instance， 也就生成一个对象，这个就是 object new 它的一个作用。在 object new 里面 type implement 的 instance init 会被调用啊，会创建一个对象 current machine 呢就是这个对象，它的类型呢是 machine state。 到此为止啊绕了这么大一圈有关体系结构的这个对象啊才创建完毕。接下来呢很多设备的初始化，那包括 CPU 的初始化、内存的初始化等等，都是围绕这个体系结构的这个对象来的。那么后面会经常看到这个 current machine 它的一个应用。最后啊，我们总结一下，这一节啊，我们学习到虚拟机对于一个设备的模拟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用复杂的参数模拟各种各样的设备。为了能够适配这些设备呢 ，QEMU 定义了自己的模块管理机制。只有了解了这种机制，我们后面看到每一种设备的虚拟化的时候才有一个整体的思路。这里啊 Machine Class 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这里我们看一下各种定义之间的一个关系，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每个模块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定义叫 Type Info， 它呢会通过 Type Init 变为一个全局的 Type Implement， 这个就是纸面上的那个 Class。 那 Type Info 呢以及生成的 Type Implement 呢都有以下的成员，比如说有 name 表示当前类型的名称，有 parent 表示父类的名称，有 class init 用于将这个 type implement 初始化为 machine class， 那么 instant init 呢用于将 machine class 又初始化为 machine init。 以后啊我们遇到任何一个类型的时候，那么将父类和子类的这个继承关系以及对应的初始化函数都要看好，那这样呢就一目了然了。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你可能会问这么复杂的 QEMU 的命令我是怎么找到的，当然我肯定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打的了，这呀就是我们著名的那个云平台管理软件 OpenStack 来创建虚拟机的时候自动生成的命令。那么这里呢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就是你看一下 OpenStack 的基本原理，看它是通过什么样的工具能够管理如此复杂的命令行的。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